那么每六个节气为一季，这一季什么呢？就春夏秋冬呗，这都是自然的更替。但是呢，现在呀，随着这个超级城市的出现，是不是啊？什么叫超级城市啊？啊，就这城市都被钢筋水泥给覆盖了，是吧？你看啊，地上的水分蒸发，这叫地气上升，升到天上变成云。有了这个云，这云就叫天气。沙漠没有天气，沙漠没有，沙漠叫万里无云。为啥没有云？沙漠地上就没有能蒸起的水汽，它哪来的云？那沙漠里边它为什么有绿洲呢？原因就是这块绿洲它还有水分，它就能生成天上变成天气。云遇冷变化之后，云往下下雨，冬天叫下雪，这叫什么呢？天气下降就变成了雨露。所以地气往上升，天气往下降，就构成循环。但是呢，人为的破坏了这个循环，是不是？啊，说我们要建个大超级城市，是不是啊？城市绿化，那叫啥绿化呀？那大树，你别看半米粗、一米粗，都跟种花盆似的。树的生命原则是树有多高，根有多深。但是呢，这城市都挖着地铁，都挖着柏油路，30米高、20米高的树根儿。就一两米深，刮个风倒了，那不叫树，叫盆景。所以它地下就没有那么多的地气往上升，那天气就混乱，天气一乱，那地气就更乱。所以不下雨，7天不下雨旱了，下雨下大了，下水道一堵涝了，这都是人为的破坏了自然环境，是不是？所以说你看现在是吧，那个腰包鼓的，是不是啊？条件不错的，人家不往那个城市中心去挤了，也不买什么高层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人家到村子里去住，哎，那叫山间别墅，是不是啊？为什么？它接地气，啊，接地气。所以人真正的养生，不是用钢筋混凝土造出来什么超级城市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而是人返璞归真回自然，啊，返璞归真回自然。哎，那么环境的变化是这样的道理，是吧？说地球进入烧烤模式了，地球发高烧了，好多人都认为地球得病了。那么我们就运用医学理论来推导。我说了，人得病都是自作自受，是不是？那地球得病了，谁作的？说啥？就是过分的开采，过分的开发，过分的污染，是不是？哎，人不要尝试着去改变自然啊，人要顺应自然。那地球发高烧了，咱们管不了，我们总得管管人发高烧了吧。所以在这酷暑难耐、气候病态条件下、高温条件下，人的养生应该注意什么细则呢？说啥？啊，有的人又开始学电视了，是吧？天不是热吗？是吧？电视广告是拿了一盆冰，里边装上饮料，你浑身正出汗的时候，那个冰镇的饮料哗一喝，得，谁喝？分谁喝啊？老人喝得心肌梗死，小孩喝得胃肠感冒，你喝吧，忽冷忽热一感冒，这就是道理。是不是？咱别说这个广告怎么着，最起码这是一种无知，是对广大消费者的一种坑害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呀，现今社会啊，特别是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，一个文明社会，它就呼唤什么呢？呼唤科学的生活方式。不要那种病态的生活方式，是吧？所以小事情大道理，每一个真实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每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它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 人得病自作自受。好多人说，哎，我这病怎么就治不好呢？你没想好，是不是？世界无烟日啊，记者拿话筒采访，先生你能不抽烟吗？这都不用劝，劝干什么，是不是？哎，你到那呼吸科你看看还有抽烟的没，是不是？你也不告诉他戒烟，你不用告诉他戒烟，来再给你拿一条烟，你看他抽不，是不是？所以呀，好多血淋淋的甚至以生命为代价的教训，还是是吧，让好多人不能唤醒，说那怎么办呢？啊，吃点亏就好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吃一堑长一智，经验怎么来的？都是吃亏来的。人不卡跟都是永远不知道疼的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所以说我们养生就得苦口婆心，把别人栽跟头的事儿，我们一件一件给你捣鼓出来，啊，你就知道我不能那么办了。你说我不信，不信不要紧，你试试。啊，你栽倒了，你一边疼一边，哎呦，你揉说，哎呦，徐老师说对了，好，说对了，你改，你还不用管别人改不改，他们不疼，他们都不会改，啊，所以养生，大家要明确，得病为什么会得病了？因为犯错了。因为对身体造成伤害了。得病的早期，大家一定记住，得病的早期不是什么吃药，不是什么开刀，不是什么手术，一定要闹明白是哪儿错了，哎，哪块错了造的这个病。因为人得病的早期是身体在治病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，感冒啊，感冒伤呼吸道感染，打喷嚏流鼻涕，是不是啊？咽喉肿痛啊，发烧，是吧？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？有的人说我热伤风了，是不是啊？有的人说我着凉了，有的人说我熬夜了，没错。那你知道吗？其实在你流鼻涕的时候，是你鼻黏膜充血水肿，它在治病。你发高烧的时候，是身体激活了白细胞，激活了淋巴细胞，免疫力也在治病。头疼的时候是告诉你要注意休息，你如果你顶着头疼你再工作，只会加重病情。所以啊，我们得病了，疾病的确会给我们身体带来痛苦，但是大家知道这个小的痛苦是让你改错，给你打一鞭子，罚你10块钱，不让你闯红灯，你不信你偏闯，正好过了个大车，你看他教育你不？那么得病的早期是身体自身免疫调节在治病的过程。那我们需要干什么呢？啊，我们也不需要吃药，也不需要打针，是吧？我们也不需要指导他说你这块得怎么治。人的自我修复能力是非常的强大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接着犯错，你就会发现这病老不好。有的人得病不治就好了，治没治？治了，自己给自己就治好了，吃饭睡觉走路心情好，哎，病好了。但是有些人呢，这病没好，那这时候就需要人为的干预啊，需要医生给你开药啊，是扎针呢，是手术。但你还要明白一个道理，这个给你治病的人，他是让你继续犯错来治病，还是先帮你改错的同时按着你身体自我自愈疾病的规律去调治啊？那病治错了好不了，病只有治得对才能好。那么治疗疾病和养生保健的对与错的区别是什么啊？到底什么是对的？你顺应自然的规律它就是对的，你违背自然的规律就是错的。那有的人又问了，那啥是自然的规律啊？我们就是来研究， 发掘、认知、把握这个自然规律的过程。你比如说夏天出汗，天一热我就出汗，这就是自然规律，对不对？那冬天天冷了，天冷了我就不能出汗，我还出汗，是吧？河北的吧，三四年前大冬天呢上海南了，人家捂棉袄呢，他跑那出汗去了，回来没回来哈，在那儿180高血压中风了。你这不是有钱烧的得病吗？对不对？冷的时候不让出汗啊，你那有钱上海南得中风，没钱在家汗蒸，泡澡堂使劲蒸，蒸的汗不流水的也倒在澡堂子中风了。不让出汗你偏猛劲儿出汗，这就叫违背了天道。怎么办呢？轻的让你得个小病，你违背天道时间严重的得大病，得大病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所以还有一条啊，什么叫自然规律？自然规律的是绝大多数人认可的啊，绝大多数人认可的，是不是？你包括我给大家讲，最近讲这个冬病夏治啊，好多人说哎呀冬病夏治吃天山雪莲呢，是吧？完了还都喊着啊，我也要冬病夏治。说你啥冬病啊？你冬病夏治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一看这是凑热闹的。我说我告诉你啊，冬天加重的疾病，天一冷加重的疾病，风湿、类风湿、产后风湿、老寒腿，加重吧？加重。什么时候治？夏治。我说胡说，你正疼的时候你不治，你遭罪啊，傻呀。啊，那冬病冬治没错，冬天疼的时候吃天山雪莲，管你冷管你疼。那夏治啥意思？说夏天好了我不疼了，不疼了还治吗？是不是？那你不吃饱撑的花钱吗？啊，那啥叫冬病夏治？冬天疼你得治，夏天没有冬天疼的严重了，缓解了。缓解期的时候你和正常人一样吗？天一热你出汗不？我不出汗。人家天一热汗不流水的，我挺好，我不管多热不出汗，我还得穿棉袄。我说你好什么呀？你慢性自杀啊，你慢性自杀，你把错的当正常了。夏天就应该是出汗的季节，你不出汗叫闭门流血，你把风寒流体内了。所以冬病夏治是中医的顺应天时的养生防病之道。那么我们给老百姓总结成大白话，是不是啊？这天山雪莲好啊，什么人吃什么人不吃，最简单的道理。你夏天出汗吗？是不是？哎呀我夏天出汗，出汗甭吃，是吧？哎呀我夏天不管多热都不出汗，那你就是病，你得吃。你夏天怕冷不？我夏天不怕冷，不怕冷别吃。我夏天还得穿棉袄，你说你是不是病？是病你就得吃，是不是？所以冬病夏治不是把它说的多奇怪多神奇，不是，这是顺应自然界的道理。反过来呢，我这面给你吃天山雪莲冬病夏治的，你老太太那头吹空调去了，是不是？你说不行啊，我们家必须得开空调，是吧？你说你这面开空调得病，那面吃保健品养病，你两顶了，两面都花钱，你说你是聪明还是傻？是不是？说那不行啊，我们家里人怕热啊，我们家里人怕热，他得开空调啊。他们开完空调他们也不出汗，年轻的时候没坐下病，到老了都坐下病的时候，完了再一起来吃天山雪莲，是不是？前面那个人走道有个坑，咕咚掉里头了，是吧？你走道你见坑不躲，你也往里跳，你就绕一下。所以啊，我们中国人讲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说徐老师，那我们也不能大热天不开空调吧？开，可以，适度，是吧？哎，国家这个气象局，是吧？环保局人都倡导，空调开多少度？有人说22度最凉快，是不是？ 有人说22度不行，我开18度，那都吹得直冒冷气才好呢。作死吧，哦。空调的最健康的温度是多少度呢？啊，在正常条件下，人的最适宜温度是22.5摄氏度，但是在炎热的夏季，这温度人会感冒。空调应该开到26度，应该开到26度。说是你开到26度，外边人从30多度的冷的热的地方进到这个空调房间，他不会感冒。你开26度空调，你在空调屋待时间长了，你除到外边，你也不会热的得病，你也不会中暑。这就人为的减小了一个温差，所以空调是让人舒服的，但是绝对不是让人得空调病的。所以好东西你得好好用啊，好东西你得好好用。另外最近呢又刮起一股邪风来，是吧？啊，特别是那四川成都那儿，是吧？哎呀，人参上火呀，哈哈，啊，人参上火，你们四川的辣椒不上火啊？嗯，四川人不吃辣椒长湿疹，是吧？吃辣椒多了伤脾胃啊，那么吃人参可以帮你排湿，还不伤脾胃，只此而已。所以大家一会儿一定要记住了啊，季节病，季节病，上火是冬天的病。为什么呢？捂着了，阳气发不出去，它就上火了。夏天出着汗的人是不会上火的。所以夏天的美食不是冰棍雪糕，什么时候吃出毛病来了，吃出病来了，他再吃药。那么夏天的美食是啥呀？哎，在重庆，火锅节在夏天，他咋不冬天呢？是不是？所以夏天顶着大太阳吃着麻辣火锅，辣得呼呼出汗，这就是在治病，就是治风湿病的食疗，是不是？哎，那么在这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那儿啊，所以夏天的美食有冷面啊，吃冷面带冰茶冷面，但是里边必须放辣椒啊。还有一个美食叫什么呢？热乎乎的狗肉汤，啊，这也是治风湿、类风湿的美味食疗，是吧？那电视上天天讲《舌尖上的中国》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就是说中国人的美味，哎，但是我们千万别吃到舌尖上的毒药，是吧？那些三聚氰胺咱别乱吃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还有呢，还有什么是美食？还有北京的大碗茶，啊，北京大碗茶。大家一定记住，天热了，喝点热的东西，暖脾胃的虚寒。夏天最热的时候，屋里边是凉快的。人最热的时候，内脏是虚寒的。冬天外边严寒的时候，家里头是最暖和的。冬天外边是严寒的时候，人的内脏是最暖和的。是不是？所以冬天是能补得进去的，夏天想补是补不进来的。夏天补都是去为了把寒邪散出去，所以我们常说叫一冬补三秋，说冬天是进补的黄金季节。那么夏天人能不能补啊？记住了，夏天是人脾胃最弱的季节，所以叫苦夏。一旦夏天你吃的肥甘厚腻，就会得胃肠疾病。那么夏天的补是以通为补，所以喝进去热汤热水能把凉汗冒出来，这就叫是补。这个补虽然没被人完全吸收，但实质上是通过寒，通过汗走了过堂道，所以这个补是通畅的为补，是以通为补的冬病夏治的疗法啊，大家把这个掌握好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2018喜迎博医堂成立10周年，为感谢博医有缘人对我们的支持与厚爱，博医堂特举行博医现真情100元健康行免费试服系列活动， 详情请拨打各店咨询电话。北京方庄店87557319，北京朝阳店51395080，天津南开店58055102。 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绿色养生疗法呀，我们把它呀统称为四维疗法。什么叫四维呀？哎，就是四维一体，是吧？从学知识讲道理的心疗，到做健身操、点穴按摩、运动养生的体疗，再到呢饮食调整，是吧？药食同源，吃保健品，吃食疗，是吧？饮食规律，营养搭配，哎，这是食疗。那最后呢，一个是药疗。当然了，在咱们养生节目当中啊，不是给大家开药，是给大家讲一些常见病的服药的常识知识和谨记。说白了，哎，预防大家吃错了药，是吧？自古来呀，药和音乐的乐本为同音同义之字，所以呀，音乐讲求和谐。那么吃药呢，吃药也是为了调整人体脏腑阴阳五行五脏的平衡和和谐。那一旦不和谐了呢，哎，那就吃错了药了，就要得了病了。所以药呢是治病的，错吃乱吃不如不吃。所以呀，我们在健康节目当中要提示大家啊，保健品不能当药吃，那药物呢也不能当成保健品长期服用。所以吃药呢要参考药物的说明书，是吧？要到医院啊，由医生给你开具药物的处方啊，你按处方服用。而且呢，吃这个保健品，吃这个食疗，也要遵循着阴阳平衡、五行搭配、适时适量的原则。四季养生、五行疗法，我们讲了24节气。24节气，它是我们古中国作为一个农耕社会，根据太阳的变化周期来制定的农耕作息的时刻表。所以这会儿大家就可以写到了啊，我们经常说阳历说阴历，何为阳啊？阳就是太阳历，哎，那说的就是这24节气表，哎，是指导人们工作的、农耕的，是吧？那么有阳，有阴就有阳，是吧？有阳就有阴。那么阴历呢？阳历是太阳历，那么阴历它就是月亮历。也就是说，月亮的盈亏，它会影响潮汐的变化，是不是？啊，那句话怎么说了？啊，月黑风高夜，啊，杀人放火天。那这时候呢，是阴气比较盛的时候，所以呢，啊，我们要搞节日庆贺，啊，喝点酒啊，搞点娱乐活动啊，来让人呢，因自然而抑郁的心情得到舒展。你包括现在科学家也进行了调查，是吧？月圆之夜，这个15的时候，你像什么脑出血呀、眼底出血呀、高血压病啊、躁狂类的精神病啊，你看爆发的比较多。你反过来，是吧？初一、三十，是吧？ 月黑之夜没月亮，哎，那人什么脑梗塞呀，低血压呀，抑郁症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贫血症啊，你看这些阳虚的病症它也是发作的高发的时刻啊，时刻。哎，所以这是天地自然变化对人的影响啊。所以原来老辈的习惯都是阳历说的是公元，是吧？阴历说的是初一十五。今天给大家纠正一下啊，阳历指的是二十四节气，农耕生活播种收获的太阳历。阴历呢啊，是指导我们生活休息，哎，指导我们养护身体起居睡眠，是吧？包括过节，哎，这是月亮历，自为阴历啊，自为阴历。这是说了阴阳啊，说了阴阳。那五行呢，是吧？金木水火土啊，春属木，夏属火啊，秋属金，冬属水啊，春肝夏心啊，秋肺冬肾，这大家都明白了。四季对应五行，对不严实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多出来一个，哎，多出来一个五行之土，为脾也，是不是？那这儿呢就有两个说法，啊，两个说法。一个是呢，把夏秋之交多画出来第五个季节，叫第五季，叫长夏，也有人把它念为长夏。长夏是长出来一个夏天，是吧？长夏是夏天给拉长了，夏秋之交，五行属土，主湿，是吧？这是一个划分的方法，是吧？那还有一个划分的方法呢，比这个呢就更科学一些了，是吧？一年365天，划分四季，360天，是吧？那把每个季节，把每个季节后18天拿出来，啊，后18天，大家算个数啊，90减去18剩多少？剩72，剩72，啊，那每个季节拿出18天，18再乘以一个4等于多少？是吧？又是一个72。哎，所以每个季节，哎，最后那个节气加三天，一个节气15天加上三天18天，哎，称为什么呢？脾经当令。所以一年有四季，脾主四季之末，主四季相交。所以啊，养脾是四季都要调养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肝属木，主冬，东方嘛，是吧？心属火，主南，南方。肺五行属金，主西方。肾五行属水，是吧？主北方。那这个脾呢，五行属土，脾胃中州，它在中间儿，哎，跟东南西北这四个方向都搭了一部分啊，都占了一部分。占了多少呢？占了 25%， 占了四分之一啊，脾胃中州。哎，这是四季养生五行疗法四季和五行关系的第二个划分。那和前面那个划分相比呢，这个就更科学更实用。所以养脾是四季都要调养的。哎，说了24节气啊，又说了每个季节90天，划出第五季之后，每个季节春夏秋冬长夏，这个脾经当令是长夏，哎，都是72天。哎，这就使我们想起了中国最著名的那个神话故事啊，孙悟空，是吧？哎，正好是72般变化，是吧？所以孙猴子的72般变化是怎么来的？哎，就是遵循着这24节气，一年四季五行疗法 遵循着这五行，哎，七十二变就是七十二天，七十二个现象。哎，所以这是中国人的智慧。所以小说这东西，它不是凭空的，作家在那儿喝多了酒想出来的，不是。哎，那句话怎么说呀？艺术源自于生活，啊，艺术呢还要高处生活。所以为什么同样写小说，人家那叫艺术家，人家的小说叫四大名著，能够流传万代，为什么？哎，就是这里边得有他的文化造诣，得有他的语句。包括为大家讲了啊，那孙悟空一个跟头云，为什么一跟头十万八千里啊？我给大家做个算数，我说人一天走三里路，人活一百岁，这一辈子的路十万八千里。所以可见孙悟空一个筋斗云是人的生和死的往返之路，你包括上西天取经，此路程也是十万八千里，哎，又是人由生到死的一个经历，一个历程，是不是？所以当人看破生死的时候，大家一定要知道，人生下来将来都会死，是吧？当人忌讳不敢说的时候，说明你是一个蒙昧无知甚至迷信的阶段，而当你说破了，能够笑对人生，活在当下，无惧生死的时候，人是活明白了，你才活出了精彩，你这辈子才没白活，活出了味道。所以真正的养生不惧生死，这不惧生死不是说往死了喝酒，往死了吃药，不是，是我们知道了生死的道理。何为生？五脏生生不息，是不是啊？何为死啊？元气耗尽，五脏失养，你不能自我运转，这就是为什么呢？决断。所以养生养的就是生生不息，养的就是元气的绵延不断。哎，这说了四季和五行的关系，是吧？那么光是概括的讲五行会把大家讲迷糊的，所以一定要脚踏实地落实到五脏每个脏腑的阴阳五行的过程当中，大家才会了解养生和五行疗法的奥秘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2018喜迎博医堂成立十周年，为感谢博医有缘人对我们的支持与厚爱，博医堂特举行博医现真情百元健康行免费试服系列活动，详情请拨打各店咨询电话，北京方庄店8755-7319，北京朝阳店5139-5080，天津南开店5805-5102。 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我们给大家说到了五脏之气。什么叫气？哎，我们多次强调，血是物质基础，是吧？那么气呢？哎，气就是生命的功能。那么五脏之气不是心肝脾肺肾，不是这五个零件的功能，而是说的是人的五大生命脏腑系统的功能。那么我们祖国中医啊，用五个字概括了这五大功能，是哪五个字呢？哎，我们的新听众新朋友，哎，你要做一下记录，是吧？哪五个字？生、长、化、收、藏。你看啊，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的中医，他们之间呢是密不可分的。所以中国文化当中一个字，它就有着非常深刻的含义，甚至是你用外语 是吧？用英语，你不能简单的来概括出来它的功能。可见呢，中国文字文化当中的意义的博大。那何为声啊？哎，我们说春声，是吧？春天小草发芽，是吧？树啊开花，生机勃勃的样子。哎，这就是生。那么长呢？长就是万物茂盛的意思。化呢？化是变化，是不是啊？从开花到结果的变化，从孕育到成熟的变化，是吧？化肉为业。那么还有秋收冬藏呢？收就是收敛，是吧？我给大家讲过药王孙思邈，是吧？手里擒着青龙啊，人骑白虎，这叫降龙伏虎之术，是吧？这伏虎指的就是什么呢？哎，肺气的收敛，是吧？为什么那哮喘病发作要死人呢？因为会呼吸衰竭加心力衰竭，所以心脏和肺脏的功能它是协调的。人的喘气儿的频率直接影响到人的心脏的波动。哎，所以呢，中医的养生大家我们讲究的是什么呢？哎，呼吸吐纳，讲究的是调息。调什么息啊？哎，通过调节人体气息的运转来影响心脏，进而的来调节心神，影响五脏之神明的变化。哎，这是中医的一大发明。我们的成功运用调息，哎，运用归息疗法，把现代西方医学解决不了的肺气肿、肺大泡，哎，我们通过归息，通过自我康复疗法，是可以实现逐渐的康复，是吧？这个是可以有什么呢？这个 CT 检测报告单或者 X 光片，是吧？你做这套养生方法之前，你到医院检查，你做一段时间之后，你再去复查。我这人下来就是这样的，是吧？不要自圆其说，啊，不要老自己给自己打证明，不要讲那个神话故事，我们讲求的是理论联系实际，啊，感觉是第一的，啊，做我的养生方法不让你受罪，你感觉舒坦不？啊，舒坦，舒坦了之后，你到医院再检查检查，让那医生老的哥再给你打个证明，科学检测化验单的前后对比，你让医院再证明你身体通过养生是不是得到了改善。是不是？哎，这才能让人心服口服。这是肺的收敛。那么肾呢叫藏。啊，肾叫藏。藏什么呢？是吧？藏金子还是藏银子？啊，都不是。是比金子和银子还要宝贵的生命之精。哎，肾是来藏精的。那你那精藏的足不足啊？哎，我们常说肾虚肾虚，哎，肾虚就是你那肾的精丢了，空虚了，是吧？中国人说了几百年上千年的肾虚，是吧？肾精丢到哪儿去了？通过现象看本质，什么是肾虚啊？是吧？哎，这就要看你肾的精封藏的足不足。怎么看？小孩老尿炕，你那肾它就在漏精。 老爷子老尿频，你那肾也在漏精。有的人说我既不尿炕也不尿频，耳朵聋了，哎，那也是肾精亏虚的表现，因为肾开窍于耳嘛。啊，此外呢，脑萎缩，啊，做 CT 脑袋里边空了，是吧？脑髓空虚之症就是脑萎缩，这个是比那个骨质疏松流失的肾精更多的病症，是不是？说到这儿啊，都闹出笑话来了啊！现在好多人，你说他骨折了他害怕，你说他脑萎缩他不以为然，你说这人呢能走能撂，老年痴呆不知道家了他不害怕，你说这人呢截瘫了躺床不能动了，那吓得了不得，这叫什么？哎，用一个中国的成语来讲，这叫舍本逐末，这叫无足轻重。哎，不知道哪头大哪头小。所以通过今天的节目，大家一定要知道，肾是主收藏的，你那肾精藏的足不足，一个是看你耳朵聋不聋，尿不尿炕，牙齿坚不坚固，脑髓空不空虚，另外如何让这肾精藏的足啊，哎，首先要解决漏的问题，而后呢才是把缺的给你补上，哎，先要止漏，哎，再要补其不足，是不是？哎，你从中国的食疗养生来讲啊，冬虫夏草啊，冬虫夏草包括这个人参补气，哎，这些食疗养生食疗保健的方式都是先补漏洞，是吧？后增不足，哎，是要有个先后顺序，是吧？你那大水缸的窟窿你不堵上，你什么时候水它也填不满。所以养生啊，莫急于求成啊，一定要抓主要矛盾，抓住重点。哎，这是分门别类给大家讲了五脏之气啊，这是概括的说啊，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，哎，一年四季都要有脾，有我们脾脏的运化，你化得好了，那叫变肺为宝，你化不好，喝凉水长肥油，那叫痰湿，是不是啊？你化不好，那痰湿溢于体表，那叫湿疹，那痰湿困于脏腑，那叫脂肪肝，那痰湿就粘血管壁上它不下来，那叫动脉粥让硬化。所以啊，现在人的生活呀，不是营养不良，而是营养过剩，不是吃的不好，是吃的太好，废物太多代谢不了，所以不是增加营养，而是节制营养，所以补的太多了也是病。哎，那我们就应该增加一下脾的运化，哎，用一些健脾化湿的方法，啊，什么山楂丸啊，是吧？当然了，选食疗你可以听这个营养师的建议，选保健品那看保健功能，那吃药呢，吃药要经大夫的批准，人不能乱吃药，是吧？说了五脏，那么我们下来回归重点，说一说冬病夏治，夏三月，心脏，是吧？五脏的功能我们概括的讲了，今天具体到心脏，心脏它有什么功能啊？ 冬病夏治，夏三月养心。为什么这夏天是高血压、冠心病、心脑血管病的黄金康复期啊？是不是？那这里边有怎样的知识呢？哎，我们今天给大家来一一的讲解分析。首先呢，我们来说说这个心脏的功能啊，讲了心脏是个大肉疙瘩，对吗？不对，是吧？那就太片面了，太无知了。心为人的君主之官，是吧？心主血脉，主人的神明啊，我们不能说的太多了啊，说了太多讲不完，就说这三句话吧，是吧？第一句话是心是人的君主之官。什么叫君主之官呢？大家不要把心脏当成一个苦力，是吧？心脏干的是一个巧劲儿。所以啊，那些得心梗的，那些突发性心脏病猝死的，那个心呢，都不是累死的，是吧？他那怎么死的？笨死的。啊，笨死的。是那个心神没指挥好，是吧？你那车马力再大，已经往城墙上撞，不给你撞报废了吗？是吧？所以心脏它就不是个出力的主，它就是一个动脑筋使巧劲的主，所以便有了心主神明这第二句话。心脏主着五脏之神呐、神明则人无病，神昏呢、什么叫神昏呢？挣钱不要命，干活不要命，操心不要命，累死了，累死了，活该。因为你那个神，你那心神钻牛角尖了，你那神昏了，是吧？中国有个成语叫利令神昏，是不是啊？那见了钱不要命，那累死了不活该吗？是吧？那么第三句话说的是心主血脉。你大家注意啊，你看中国的文字，中国的词汇特别的有趣，一字变为一词。什么是血？血就是气血。什么是脉？脉就是经络。所以心主血，贫血病人真的是饿出来的吗？是吧？什么地中海性贫血、缺铁性贫血，真的是你家那铁锅不出铁吗？我告诉你，都是想出来的。所以心主血脉之血，这血指的是人的气血的生成，气血的盈亏，气血的盛衰，这叫心主血。那什么是脉呀？脉是经络，气血的通道，我们统称为脉。一搭手腕，哎呦，这人报废了，没脉了。什么叫没脉了？那血管还在呀，血管还在，经络没了，气血不通了，人就命归西天了。没脉了指的是血管不波动，血不流了，人不就死翘翘了吗？心脏的脏腑养生给大家做了详实的介绍，今天呢咱们就承上启下，咱们先来个总结。总结什么呢？心脏它是咱们人体啊非常能够吃苦耐劳的这么一个脏腑，所以心脏病有这么个特点，不发病则已，一发病要命。所以啊，现在有个医学名词儿，大家伙都不该陌生，叫心源性猝死。就是老百姓原来说那俗话，说嘎嘣一下人就死了，是吧？没七老没八十啊， 三十五六岁，二十七八岁，四十二三岁，是吧？哎，有的还能闹个什么呢？英年早逝的名，是吧？而医学术语不管你，心源性猝死，就是突发性心脏的疾病发作，结果人没了。现在这样的事情不少见，那不少见。所以呀，关爱心脏的健康尤为重要。那这重要在哪儿啊？是不是在你心脏猝死那一刹那，力挽狂澜把心脏给你救回来呀？非也。所以心脏的保健、心脏的养生和全面的预防，这个才是防心脏猝死的最大的关键。就像我给大家常讲的，是吧？对于心脏病的一些细节症状啊，心脏病的十个临床症状啊，嘴唇发乌色，是吧？舌体胖大有牙印儿、齿痕，舌头僵硬，伸出舌、翘起舌，舌底有淤血团，是吧？眼睛眼神发愣发直，是吧？上眼皮上有直指的脂肪斑，是吧？走路手发胀，握不上，伸出手指，手指的指横纹上有青筋，是吧？双腿无力走不动路，是吧？胳膊有劲腿没劲走不动路，到下午腿就胖了，睡觉腿的肿就消了，心脏不好的十条表现，防微杜渐，不是给大家看病下诊断的地儿。但是咱们是没有围墙的老年大学，是让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，更多的患有心脏疾患的老姐姐老哥哥，能够做到早知道早预防的这么一个平台。所以呢，以上十条心脏不好的表现，是吧？我会安排我的学生帮大家详细的去学习，咱留作业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那么有表现的，您及时到医院就医。哎，你看我这人就这点好，我从来不跟医院抢生意，是吧？你该吃药的吃药，该看病的看病，该住院的住院，哎，我捡漏。